上我能不能问题，如果太愚蠢太低估我的天分，我不需要跟风，不需要认真，这一类复制提升，锁定的目标只有一种决定，相信自己才是必要抉择，在一边害怕发冷，还倒不如对未来直接提问，我的名字认不认得，听好了，我的风格没有标准。哦，听好了，我的独特非同小可。我的信念就是张王牌，冷静突破重围，跨越障碍，就喜欢硬碰硬，以寒循寒，挑战各种意外。耶、yeah。自信照旧绚烂，每一点本事激起火花，还真的驾驭不来，我是麻烦也是惊叹，在深山外不断征帆，这种姿态不爱也难。哦、oh, 听好了，我的风格没有标准。哦、oh, 听好了，我的独特非同小可，我是我的限量版，其实我独占，泰山也别大惊小怪，让刀为我喝彩， 软弱无尽，胆小那就回避，我就是爱给这世界多点刺激，狂热的坚持像浪花在血液，像宇宙在心底自在的运行，打破所有封闭，越受挫越振作，从没想过逃避，很确定认真战斗格局，同样敢做的人才会懂这般无惧，不管现实多少难题，未完待续，留段好戏为自己继续。 哦、oh, 听好了，我的风格没有标准。